素配勾勒出情画，笔锋浓转淡，平生描绘的牡丹，一如你初妆。初回琳琅向遥望，飞鸟向玉环，雨后里斜阳洒落在路上。幽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被私藏，梅林青春品笑间，佳人轻梳妆。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有人何处追寻，长江千万里，撰写在特望歌里，怅然心落笔。就当我为遇见你饮下了情雨，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晕开了结局，又传世的美景在此刻间铭记，深邃了江西。月影歌听沉船，风听后江心岸，昨夜梦回临川，春归这故乡。